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了锅的历史，那么今天啊，我们继续聊这个锅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有关锅的保养。同学们知道啊，我们的身体需要保养，但是呢大家知道锅也需要保养，这样呢才能做出美味的佳肴。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宋朝啊，铁锅开始流行了，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中式的煎炒的一个炊事用具。在那之前，炊具呢主要用来煮米或炖一些食物。 Iron woks became popular in cook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stir frying food using such utensil advanced Chinese cooking。 炒锅啊，来做饭呢，的的确确啊，推动了中国的烹饪。 Before then, cookware were mainly used to boil or stew the food. 以前啊，我们的这些锅啊，这些用具啊，往往是用来煮啊或炖。普通的这个炒锅啊，一般用碳素钢制成，它的重量轻，这个热呢传导的速度特别的快。高质量的锅啊是铁匠手工制成的，而制作铁锅最关键的一步呢，敲击锅底，目的呢是能够打击出来不粘的哈，或不粘的这么一个表面。那么在太阳下面，它像镜面一样的哈，非常的光亮。Common woks are made of carbon steel. 这 made of 啊，由什么什么制成的。Carbon steel 叫碳素钢 ，carbon 我们学过碳，加一个 steel 呢是钢 ，carbon steel which is light in weight 在重量上非常的轻 ，and allow heat to conduct quickly。conduct 这词啊，它的意思特别的多。作为动词，它可以表示我们处理某件事情。同时，我们学过一个词啊，叫做 bus conductor， 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啊，用这个词 conductor。这里面它跟我们刚才学过的这些意思啊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物理的概念，表示传导。High quality wok are handmade by blacksmith。高品质的这个炒锅往往呢是由这个工匠啊一手一手的敲出来的，因此啊用一个词叫 handmade， 手工啊出来的 handmade handmade。 And the most crucial step，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也可以用 the most important。 今天我们学到另外一个词表示重要呢是 crucial crucial， 就等同于 important。In making an iron wok is to hammer the pan， 不停地敲击啊，敲打这个 pan 啊，用这个词 hammer H-A-M-M-E-R to create a non-stick surface， 形成一个不粘锅哈、啊。这个词用那个 non-stick S-T-I-C-K， 我们讲过，它可以指一个东西可以吸附在另外一个东西上，能够粘到哈、啊、某一个东西上面，而前面加一个否定前缀 non-stick。表示不粘的意思，合到一起呢不粘锅叫 non-stick。 That is almost as clear as a mirror under the sun， 在太阳下面像镜面一样的光亮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到的锅的保养如何的使用。那么在工厂啊，往往会经过一道防锈的处理，所以呢新的锅看起来非常亮，同时啊它的表面啊有一些油腻的感觉，同时啊还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因此我们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必须要给它去掉。 After an iron wok is cast in the factory， 或者是 After iron wok is made in the factory， 一个锅在工厂里面已经制作完毕了哈，已经 OK 了。 It will receive anti-rust treatment， 它将接受或者是呢受到一个防锈的这么一个工艺啊，叫一个 anti-rust。 我们知道 rust R-U-S-T 呢是指金属上面的一个锈。 So the new wok are shinier, feel slightly greasy, greasy, G-R-E-A-S-Y。 那么这词啊，在这里面表示这个锅的一个非常的油腻 greasy。 同时啊，它可以指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吃的一些油特别大的一些菜呀，感觉非常的油腻，用这个词 greasy 啊， it tastes very greasy. I have a unique smell 啊，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which must be removed before first use. 第一次哈、啊、做饭哈、啊、做菜之前，一定要把这层东西给它 remove. Remove 这个词啊，同学们以前学过了哈、啊，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弄走了，给它除掉哈、啊、removed. 那么说把锅的这层保护膜给它去掉之后呢？还有一步呢，叫做开锅，用清水彻底呢洗清锅底后呢，应该慢慢的将锅加热哈，从小火到中火啊，慢慢的给加热，同时啊，慢慢的转动这个锅，让它呢能够呢全部加热。那么当锅的表面变成灰蓝色的时候呢，锅就 OK 了，就可以用了。This step is called the 开锅 or the start a wok。哎，非常重要 ，start a wok. After washing the wok thoroughly with water, it should be slowly baked on a low to medium heat. 哎，这里面有一个字叫 bake, B-A-K-E. 这次原来是指我们烹饪的这么一个手法哈，去这个烤制我们一些面食哈，比如烤制一些糕点啊、面包等等，叫 bake。而这里面呢，是对这个锅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哈，给它慢慢的加热 ，on a low to medium heat， 哎，从低火到中火。同时啊，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呢 ，the wok is rotated，R-O-T-A-T-E 表示转动的意思。这词呢，原来是指很早以前哈、啊，飞机的前面有一个转的那么一个螺旋桨，那么飞机一旦启动的话呢，它会转动。那么这个动作叫 rotate， 后来啊可以指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人在不同的岗位啊进行适当的流动哈、啊，适当的一个换岗，也叫这个 rotate。So every inch is covered, the wok is ready after entire surface turn a gray blue。那么整个的它的表面啊变成一个叫做 gray blue 灰蓝色的时候哈、啊，那么它的这个表面啊就可以了，就可以做饭了。刚才那个环节之后呢，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环节我们要注意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在加热完之后啊，我们应该把这个锅啊放冷却哈，大概五分钟，然后呢再加小火。还有一点啊，我们要注意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油啊均匀的涂抹在锅上，那么这个锅的颜色啊会变深，之后啊把这个锅静放一夜，第二天用热水给它洗干净，在低温下加热，然后呢用这个油啊给它擦拭，形成一个保护层，那么这个锅呢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是保护锅的另外的一个注意事项。 The wok is left to cool for 5 minutes before being put over a low heat， 小火加热之前让它冷却5分钟。 And a bar of aPork fat， 用动物的油哈、啊，一般用这个猪肉啊，这个 pork fat 啊，一般呢用它呢来擦拭呢这个锅底 ，rub evenly over the wok， which will then darken in color， 它的颜色呢会呢渐渐的变暗，渐渐的变黑。The wok is then left to sit overnight， 之后呢让这个锅呢静放一夜哈、啊，什么都不能做，让它呢休息一个晚上。The next day is rinse with hot water and bake dry over a low heat and brush with oil to form a protective layer， 然后呢再涂一层油，非常重要的一点，让它形成一个叫做 protective layer。 Protective 我们学过保护的意思，加一个 layer L-A-Y-E-R，表示呢一个层保护层。 The wok is ready to stir and fry。 还有一个环节叫做养锅哈，那么这个养锅呢是保养的意思，后面加一个锅。锅呢处于一种非常理想的烹饪状态呢，是一种艺术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中国处理铁锅或者说这个炒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也叫做养锅。 Maintaining a wok in top condition is art。好，那么这句话的翻译呢是指呢让一个铁锅哈、啊、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工作状态是一个 art。 哎，这里面用的是 top condition， 良好的顶好的哈、啊、这么一个状态 is art 哈、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labor， 一个体力劳动了。前面用的这个动词 maintaining， 维系或者是保持一个 wok in top condition。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aking care of iron wok is called 养锅， with yang meaning to nourish， 人体啊需要适当的这个 nourish， N-O-U-R-I-S-H， 而我们的锅呀、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要定期的进行 nourish。 听完了今天有关锅的这个介绍啊，讲到锅哈、如何使用，如何保养，我们知道嘛，这个锅的的确确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做饭的一个工具，特别对于哈、专业的厨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伙伴，没有了一个好的锅，那么它的菜呢就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同学们会觉得这个锅啊看似简单，的的确确呢是不简单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ron woks became popular in cook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stir frying food using such utensil advanced Chinese cooking. Before then, cookware was mainly used to boil or stew the food. Common woks are made of carbon steel, which is light in weight and allow heat to conduct quickly. High quality woks are handmade by blacksmith, and the most crucial step in making iron wok is to hammer the pan to create a non-stick surface that is almost as clear as the mirror under the sun. After iron wok is cast in the factory, it will receive anti-rust treatment, so new woks are shinier, feel slightly greasy, and have a unique smell, which must be removed before the first use. This step is called the kai guo or start wok. After washing the wok thoroughly with water, it should be slowly baked on a low to medium heat. While the wok is rotated so every inch is covered, the wok is ready after the entire surface turns a gray blue. The wok is left to cool for 5 minutes before being put over a low heat. A bar of pork fat is then rubbed evenly over the wok, which will then darken in color. The wok is then left to sit overnight. The next day, it is rinsed with hot water and then baked dry over low heat and brushed with oil to form a protective layer. The wok is ready to stir fry.Maintaining a wok in top condition is art.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aking care of an iron wok is called yang guo, with yang meaning to nourish.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丑小鸭，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ugly duckling, 丑小鸭.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Ugly Duckling.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就是丑小鸭. Mrs. Duck.Was sitting on her eggs. Such lovely eggs, she cracked. I can't hardly wait for them to hatch. Suddenly, she heard a cracking sound. 我们的鸭夫人呢，坐在她的鸭蛋上，正在孵蛋呢。这个时候，她嘎嘎叫着说，多可爱的鸭蛋呢，我迫不及待的要等着它们赶紧破壳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了一声鸭蛋破壳的声音。 The eggs were hatching. Five fuzzy yellow ducklings tumbled out of their shells. 哦，鸭蛋们呢，破壳了。现在呀，有五只黄色的毛茸茸的小鸭子已经摇摇摆摆地从它们的蛋壳里面走了出来。 Hop, hop, hop. Peep, peep, peep. Mrs. Duck beamed with happiness. 跳跳跳嘎嘎叫，鸭夫人呢现在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 But what's this? She cracked. There's one egg left, a great big one, and it's starting to hatch. 这个时候鸭夫人嘎嘎叫着说，这是什么呀？还有一个鸭蛋，这个鸭蛋的个头非常大，而且它已经开始要破壳了。The great big egg cracked open. Out tumbled the biggest duckling Mrs. Duck had ever seen. 最大的那颗鸭蛋已经破壳了，从里面走出了鸭夫人见到过的最大个儿的小鸭子。Hop, hop, hop. Peep, peep, peep. He was all gray with huge feet and a long, long neck. 跳跳跳，嘎嘎叫。他浑身都长着灰色的毛发，而且有一双大脚丫，还有长长的脖子呢。That every day, Mrs. Duck marched her new family to the pond. 从那儿之后的每一天呢，鸭夫人都带着小鸭子们一起去池塘。Look, smart ducklings, she cracked. Feathers straight, beaks up, and feet turned out. Stay in a line and follow me. 她为小鸭子们做着示范，并且嘎嘎叫着说，快看那聪明的小鸭子们，现在伸直羽毛，昂起你的嘴巴，并且把脚也伸出来，排成一排，现在跟我走。Mrs. Goose, Mrs. Hen, and Mrs. Turkey were already at the pond with their babies. 而在池塘边上呢，鹅夫人、鸡夫人还有火鸡夫人，他们都陪伴着自己的宝贝。What a grand family of little ducklings!They called to Mrs. Duck. Then they saw the last duckling. 他们一起向鸭夫人喊道，小鸭子一家可真棒啊。然后他们看到了最后一只小鸭子。What a long neck, honked Mrs. Goose. What big feet, cackled Mrs. Hen. What happened to his feathers, gobbled Mrs. Turkey. 这个时候鹅夫人喊道，哦，你快看那他的长脖子。 鸡夫人咯咯咯地叫着，你快看那他的大脚丫。 还有呢，火鸡夫人也不停地叫道，说他的羽毛到底是怎么了。 Oh dear, what an ugly duckling, agreed all the farmyard fowl. 在农场上的所有家禽们呀，都一致地在说，我的天哪，快看。这是一只丑小鸭。 Just then the ugly duckling tripped over his own big feet and fell on his beak. Everyone laughed. 而就在这个时候，丑小鸭被自己的大脚板给绊倒了，摔到了自己的嘴，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Poor ugly duckling, he hid his head under his wing. 哦，可怜的丑小鸭，他赶紧把头藏在了自己的翅膀下。 That was just the start of Ugly Duckling's troubles. Nobody in the barnyard liked him. The chicks wouldn't share their corn with him. The baby turkeys tripped him when he ran after a bug. 而这只是丑小鸭不幸遭遇的刚开始呢。在农场上没人喜欢他，小鸡们不愿意和他一起分享谷粒，火鸡宝宝在他追逐小虫子的时候还故意把他绊倒。 The goslings made him eat whenever they played tag. Everyone pointed at his big feet and long neck. 只要一玩抓人的游戏，小鹅们都会让丑小鸭来做抓人的人。每一个人都指指点点嘲笑他的大脚丫还有他的长脖子。 Ugly Duckling spent most of his time paddling in the pond by himself. He sighed when he looked at his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就这样，丑小鸭总是自己一个人在池塘里面游来游去。当他看到水里的倒影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叹息。 What's wrong with me? He asked himself. Why doesn't anybody want to be my friend? 他总是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呢？ One day, a flock of birds with elegant wings, snowy white feathers, and long necks flew over the pond. 有一天呢，有一群鸟飞过了池塘。它们有漂亮的翅膀，洁白的羽毛，还有长长的脖子呢。 Ugly Duckling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so beautiful. Why couldn't he be like them? 丑小鸭从来没见过如此漂亮的鸟，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只呢？ The days were getting shorter. The nights were getting colder. But Ugly Duckling was not welcome in the warm barn. 天越来越短了，夜也越来越冷了，但是丑小鸭呀却不受欢迎，它不能回到温暖的谷仓里。 He paddled across the pond. He hid in the long grass with his head under his wing. He stayed there through the long, icy winter. 他只好这样一个人在池塘里面游来游去。他把自己的头藏在翅膀下，躲在芦苇旁。就这样，他挨过了整个寒冷的冬天。 At last, warm spring days brightened the pond. All the barnyard fowl came back to swim and play and visit. 最后，温暖的春天照亮了整个池塘，所有农场里面的家禽们呢，都回到池塘里面游泳玩耍了。 Ugly Duckling had grown much larger. He stretched his long neck and glided into the water.Suddenly, he looked up. There were the elegant white birds he had seen last summer. 丑小鸭慢慢地长大了，它伸直了自己的长脖子，慢慢地游进了水里。忽然，它抬起了头，看见了去年夏天那些高贵、长着白色羽毛的鸟们。 They were swimming right toward him. Oh, no.Sighed Ugly Duckling. These beautiful birds have come to laugh at me. 而这些鸟儿们呢，正向他游过来呢。 那这个时候，丑小鸭就感叹道说，哦，不好，这些美丽的鸟儿们一定是游过来要嘲笑我的。 But the birds didn't laugh at Ugly Duckling. They swam all around him, making friendly soundsand stroking him with their beaks. 但是这些鸟儿们呢，并没有嘲笑丑小鸭，它们在丑小鸭身边呢，游来游去，发出了善意的叫声，并且用嘴轻抚着它。 He looked at their snowy white feathers. He looked at their long graceful necks. Then he looked at his own reflection in the pond. 然后丑小鸭就看着他们身上洁白的羽毛，长长且高贵的脖子，又看了看自己水中的倒影。 He had snowy white feathers. He had a long graceful neck. He was no longer an ugly, awkward duckling. He was a beautiful swan. 当丑小鸭看到自己水中的倒影的时候，它发现自己也有洁白的羽毛，还有长长高贵的脖子，而且呀，它也不再是那一个又丑又感到尴尬的小鸭子了，它现在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The ducks and chickens and turkeys stared at the new swan. He's the grandest swan I've ever seen, clucked a chicken.Look at his lovely white feathers, gobbled a turkey. What an elegant neck, quacked one of the ducks. I wonder where that swan came from. 小鸭子们、小鸡们还有小火鸡们都盯着这只新来的天鹅。有一只小鸡咯咯咯地叫着说，这是我见到过的最高贵、最漂亮的天鹅了。而有一只小火鸡呢，咕咕咕地叫着说，快看呢，它可爱洁白的羽毛。有一只小鸭子也嘎嘎嘎地叫着说，快看呢，它漂亮的长脖子。我真想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呀。 The swan swam and played with his new friends. He was beautiful now, but he would never forget how it felt to be an ugly duckling. 现在呢，小天鹅和自己的新朋友们边游边玩，它现在已经非常的美丽了，但是它永远都不会忘记作为丑小鸭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And he would always remember that plain feathers can hide a noble heart. 而且，他也将永远记住，在朴素的羽毛之下，